白书情而为仙人， 高之为高主君，圣然重兵闯口罩，以此自体为外村，南北宗府民不肯担任，拿书记分章有也不能应承，必让兄来兄啊不肯，兄啊退敌来爱良不能，这一个赤木门我有送意，那一个四逃是来后在门在手扬上前做死，留得个美名冤不存，为父怎比得公主君，儿娇儿也难比那位仙人，满舍是打死了无情光宝，就是那庶民之妇也不能担承。

正九霄， 正品海口陈英豪， 世上多少奇男子， 怎比女将功劳高。 请了， 请了。 只因海口作乱，刘天华、刘金定父女奉旨征讨，刘金定杀贼救父，立下战功，今日班师还朝，奉旨呈交相迎看。今起招战女将军 来也。 是啊，男男女女拥拥挤挤，不知为了何事啊。 公子，咱们去看看吧。 好啊。 公子，你贵来了。公子，快去看你将军。 你将军他是什么模样啊？ 公子听，那位女将军名叫刘金定，她父本是刘天化，奉旨平寇去诸称，谁知道海寇多骁勇，把官兵重重围当中，多亏女将刘金定，她一马当先去救应，不但救了刘元帅，还把海寇一扫平，今日班师回朝转，万人争看女英雄，女英雄。 她是什么模样啊？ 是啊，她在百万军中立奇功，前呼后拥好威风，胯下一骑桃红马，连环铠甲耀眼睛，连环铠甲耀眼睛。 她到底是什么模样啊？ 是啊，挤得我东倒西歪，站不稳。他什么模样啊？ 什么模样、 啊、我也没看清。 哎呀，你也未曾看见呢。 公子，那咱们去看看吧。 别 去，挨挤不上。 哎，你们来呀， 真的挤。 走吧走吧走吧，快走 快走。 扫平狼烟，功高盖世，真正令人可敬。 启禀， 女将军英勇无双，福报社稷，乃万民之幸也。 常言道，将门出虎女，果然话不虚传。 夸奖了啊！ 啊！ 万岁有旨，不应殿设宴，为元帅将军接风，就请元帅将军进了臣。 众位大人请。何时喧哗？ 众百姓正看女将军。 忘了下去。 爹爹，就让他们看看何方呢？ 哎，我儿乃贵客千金，女中英豪，高贵非凡，岂能让百姓看你？ 请元帅将军进了臣。 众将官列队进城。 看见了吗？ 哎呀，我未曾看见呢、哎、 我说什么来着？看不见吧。 你哎，兵又来了、 哎、又来了。 皇帝晓谕天下，只因刘金定平寇有功，封为御妹监国公主。3月15日前往天庭庙降香，凡路过之处，不论金民人等，一律回避。若有大胆狂徒偷看御妹者，年长者充军发配。 老头可不能看， 那年少的呢？ 年少者立斩不。是， 哎呦，这么厉害， 那可别看了。 是啊， 金国。 之今，国情。 山怀，不揽替父远从军，不为应大破天门阵，梁鸿玉擂鼓退金兵。想不到我朝出了个刘金兵，凭着舅父好威风，英勇的人儿令人敬，何况他又是女将军，越是难前越强健，看不见女英雄怎么甘心，我怎甘心。 公子，我想这位玉米公主一定长得特别好看，皇上才不让人看的。 哎，不对不对不对，我想这个玉美公主一定长得特别丑。 怎见得？ 你想呀，她要是好看呀，能不让别人看吗？她一定长得大嘴小鼻的，满脸的大麻子，皇上爱面子，所以不让别人看。 哪有那样的玉美公主呢？一定好看。 难看，好看， 难看， 好看，好看。 你二人都未看见，争吵什么？ 她怎么知道好看？ 那她怎么知道难看？ 请恕陛贵，但等玉美公主降香之时，我倒要看上一看。 公子当真要看？公子要杀头的。 我来问你，天齐庙与我读书的那个文昌阁只有一墙之隔，可有侧门出入？ 没门。 哎，文昌阁后院有个墙洞。 哦，可以进去吗？ 我常从那儿钻出去玩。 哎呀，妙啊！一言喜欢若风家境呐、天齐庙还有个方便之门，皇榜号令不许看，我偏要看一看这位女将军，我金环磊落心意长沉，玉妹她未必杀我这无罪之人。 小民身无罪过，为何将我斩首？ 你藏在神案之下偷看本宫，难道斩你不等？ 小民并非偷看公主，愿公主大发慈悲饶我一命，愿公主娘娘福寿年长，子孙满堂。 呸！满口胡言，什么子孙满堂的呀？ 我吓晕了啊！ 你既然不是偷看本宫，为何藏在这神案之下呢？ 讲， 小民本是 是什么 乡下人。 那你为什么藏在这神案之下？谁问你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了？ 哎，你让他慢慢说，讲吧。 小民本是乡下人， 家住哪儿啊？ 家住在哈的门外，哈里糊涂，哈的桥旁，哈带村。 什么哈里糊涂的呀？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呢？ 小民名 叫什么？ 只因为老母亲生胆中病，为请医生进城门。 我去庙干什么来了？ 闻听说天气冷，娘娘有灵验，我祷告神灵保佑娘亲。小民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吓得我浑身的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战，无奈何我神案底下站苍生，神案底下站起苍生。 那你说我们公主都来了，你还不赶紧跑啊？ 哎呀，我不是 怕啥狗啊？哎，跪下。 前四城高挂皇榜，难道你就不曾看见吗？对呀，三日之前四城高挂皇榜，难道你就没看见？ 我不认识字啊。 那别人说你也没听见，你是聋子是瞎子？呸！满口胡言，又不是好人。 退出与我战了。 走。 小民不要紧，可怜我那83岁的老娘亲，她白发苍苍病倒床头，孤苦伶仃，汉子不到王子不归，无人侍奉，好不伤心。 公主， 本宫念你老娘病重，无人侍奉，饶 你不死，快快回家去吧。 多谢公公。 快走吧啊，快走吧，快走吧。 我还未曾看见呢，待我看上一看。 哎，呆！好个胆大张小二，为何去而复返呢？ 我来谢过公主，不但这回到家中，母亲问起我来，也好有个答对呀。 好一个知情达理之人，快快回家去吧。 多谢公主。 家女儿如今被加封为玉美公主，招聘东床，必须万岁做主，称相为媒，招一个文武双全的乘龙快婿，方成老夫我心愿意。 公主回府。 启禀王爷，公主回府。 说我出迎。 是，王爷出迎。 参见玉妹千岁，谢千岁。 快 进弟弟。儿啊，少礼请坐。 谢弟弟。 儿啊，无辜天明前去降香，为何此刻方转？ 启禀王爷，本当降香就回，不想在庙里遇见了一个。 遇见什么？ 女儿撵香之时，神案之下躲着一人。 啊！难道此人就不怕死？儿啊，他是个老年人还是少年人？ 是一个少年之人。 是男是女？ 男的。 他可曾看见你？ 看见了。 你可曾看见他？ 哎呀，看见了，看见了。 俺大狂徒竟敢偷看愚昧空主，儿啊，像是将他斩首了。 女儿并未将他斩首，我把他放走了。 却是为何？ 爹爹呀，他乃是一个乡下人。 乡下人也要斩？ 躲藏在庙内。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怎说是女儿的不是呢？ 她偷看愚昧公主，就该将她斩首。 岂不闻忠臣孝子，人人敬之，纵然误犯律条，也该恕罪三分呐。 儿啊，一张黄榜最飞翔，万岁御笔定律条，触犯圣命有欺君罪，罪恶滔天，定斩不饶。你本是皇宫御妹多尊贵，怎能够让草民把你关瞧？我妇女脸上无光不要紧，怎能将皇家的尊严一旦抛？ 原来如此，这倒无关紧要。 儿啊，为父为的是女儿你呀。 女儿之事，弟弟少管。 愚昧传来，我来问你，那一少年男子家住哪里，姓子名谁？ 他叫张小二。 家住哪里？ 你什么哈里糊涂的，说不清楚。 快快讲来。 他家住在哈的门外，哈里糊涂，哈带桥旁，哈带村。 你带怎讲？ 哈带村呐。 家园走上。家园 在， 速速带领40名家将去往哈。哈，哈里哈带，稀里糊涂，哈带村，将张小二抓来见我。 张大人到， 启禀王爷，张大人到。 他来作甚？宣他觐见。 是，有请张大人。 安排。奉了尚书命，王府来提亲。参见王爷。 罢了，坐下。 慢来慢来，王爷在上，焉有下官的座位呀？ 此座当座，何必絮叨？ 如此下官告坐。 张大人到此为了何事？ 我是恭喜老王爷来了，贺喜老王爷来了。 哦，喜从何来？ 王爷奉命出征，平灭贼寇，皇上见喜，这贵府的千金又封为玉美公主，岂不可贺？可惜吗？ 嗯，当得一贺。 啊 啊！ 王爷，户部尚书风雷上有一公子，名唤风家进， 他 要与贵妇联姻呢。 啊，他要与哪个联姻呢？ 自然是府上的千金呢。 哎，像我家女儿如今被加封为玉美公主，招聘东床，必须万岁做主，丞相为媒，状元为婿。一个小小的户部尚书之子，焉能与我儿联姻呢？ 不然不然不然不然，这个方家俊他是才华四溢，年少有为，以下官看来，他是配得上玉美公主。 配不上 啊，配得 上，配不上， 配得上。 哼，啰嗦了。 这亲事呢？ 不成， 不成，下官告退。 不送， 不送，不送就不送。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个王爷，他的官家子么是时时的不孝，是时时的不孝啊！ 太原在，速速捉拿张小二，不得有误。 遵命。 张小二呐，张小二，我管教你四个狐狸混我走。 Thank you. 点歇息吧，你们去吧。 是。 巧莲姐，巧莲姐，公主还在生气呢， 还不都怨你？ 嗨，我又不是故意的，我以为说了不要紧，谁知道咱们王爷就大惊小怪的把公主埋怨了一顿。 你呀，下回可 巧莲一枚，你们进来。 是。 你二人讲说什么？ 没说什么。 什么 公主，今天都是玉梅我不好，不该说出张小二之事，惹得公主您生气了。 哎，哪个怪罪于你？快快起来吧。 是啦。哎，要说这个张小二啊，可以真够倒霉的，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呢。 此话怎讲？ 王爷派了家教到哈代村捉拿张小二去了。 前来一声报，好似冷水头上浇，吓得我三魂出了窍，吓得我心惊胆战魂魄消。